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604集，斩护卫的危机感。烈火化落，果然就见叶星后边跑出了一个人来，正是萧长青。 白玉堂，你来替红鹰寨当说客，还是来推卸责任的啊？ 白玉堂都没看他一眼，只是看向叶星。 叶夫人不是我娘和英夫人杀的，昨天他们回去的时候状态还很好，有些袭击的人受了轻伤，但是我看得很清楚，叶夫人一点伤都没有。 白玉堂的话出口，四周围的人就开始闹哄哄议论了起来。其实昨天参与去红鹰寨门口讨说法的众人好多都站在这里，他们昨晚都看到叶夫人捧着药箱子到处给人包扎伤口，的确状态很好，一点伤都没受。 他是被你娘和阴兰慈用计暗算， 你信不信我？ 楼上众人拖着脸看着叶星，叶星始终面无表情，看了白玉堂一会儿，抬手示意身边叽叽喳喳各抒己见的众人都闭嘴。 你确定我师父昨天回来的时候没受伤？ 嗯。 如果他真是死在你娘手上的呢？ 我赔命给你。 那我师父是怎么死的？ 要查。 白玉堂，你一张嘴当然说什么都行了，口说无凭，你们师徒和魔宫的人不清不楚的。 这时有另外几个江湖人反驳，白玉堂依然没搭理他们。 你也想查你师父是怎么死的吧，不要被人利用。 哎呀，白老五就是嘴笨啊，还懒，这种事情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嘛，这么简单直接人家不相信啊。 不，他相信。 展昭看着叶星看白玉堂的眼神，轻轻摇了摇头。众人都一愣，看展昭。 他是真拿玉堂当朋友的？ 展昭话音刚落，就见叶星点了点头。 我相信你。 叶星的话出口，现场瞬间沉默，随后轰一声炸开了锅，众人七嘴八舌地劝他，让他不要被蒙蔽啊什么的。叶星皱眉，深吸一口气，吼了一嗓子：“ 都给我闭嘴！” 众人哑然，看着不怎么耐烦的叶星。叶星看了看周遭的江湖人：“ 你们有脑子吗？你们这些天去红鹰寨门口闹了多少次？哪次死人了？偏偏开封府的人刚到，鹰侯天尊刚到，我师父就不明不白死了。他这个时候死，对红鹰寨和魔宫有什么好处？” 群雄张了张嘴，说不上话来。 我师父死得蹊跷，我不管你们跟魔宫有什么仇怨，你们想顶掉天山派也好，想称霸武林也罢，跟我一叶教无关。我只想找到杀我师父的真正凶手，一叶教我说了算，我师父不明不白死的，这件案子我报官，叫包大人处理。 少帮主啊，你冷静啊，不要被白玉堂蛊惑呀、啊！包拯和展昭是一伙的。 哼，要冷静的是你，到头来还不都是你惹出来的事端？你为中原武林干过什么好事？阴兰慈和陆雪儿为中原武林干过多少好事？包大人这些年有冤枉过好人没有？昨晚我师父是死在这家客栈里的，你和他在一起，最后见到他的也是你。若是他的死能挑起中原武林对魔宫群起而攻之，最如愿的还是你，你的嫌疑不比阴侯小。 萧长青张大了嘴，说不上话来，楼上众人也是目瞪口呆。叶星好直接， 将我师父的尸体抬到衙门去，宾馆停放，灵堂撤掉，我师父的丧事在找到真凶之后再办。 吩咐完手下，叶星又看向一众江湖人：“ 还有，麻烦你们长点脑子， 你们谁活过100岁了，再来找殷侯算100年前的账。祸不及子孙，殷兰辞和展昭有害过一个江湖正派没有？ 说完，叶星一甩袖，气哼哼走到白玉堂身边。 走，我带你去看我师父的尸体。开封府不是有神医吗？我还带了几个最好的郎中和仵作来，一起验尸。 白玉堂点头，和叶星一起走了。在场众人鸦雀无声。良久，客栈上头，林业火一捧脸。 妈呀，中原武林这么多年，终于出了一个有脑子的正常人了。 不容易啊。 这思路清晰呀，中原武林祖坟冒青烟了呀，竟然有正常智力的人了。 诸葛吕仪和陆天寒也哭笑不得。的确，叶星出乎他们意料的讲道理和冷静有智慧。展昭站在窗边看着楼下的白玉堂和叶星带着人护送一夜夫人的尸体去衙门。白玉堂还回头看了一眼客栈的楼上，对展昭指了指衙门，那意思是让包大人也来一趟。展昭点头，但同时莫名有一种怪异的感觉。林业火过来拍了拍还发呆的展昭。 哎，幸好碰到个清醒的，赶紧找公孙验尸去。 我让包大人和太师也去衙门接手案子。 哦。 展昭回过神，点了点头。的确，叶星明白事理又讲义气，对白玉堂可以说是深信不疑，他应该高兴才对。只是展昭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消化不良的感觉，总觉得胃里什么东西顶着，气不是很顺。 早饭吃错东西了？不对呀。 展昭看了看天色，快晌午了，他应该饿了才对，怎么感觉那么饱？众人一起下楼，展昭满心疑惑外加有些别扭地往下走，就听身边诸葛吕仪忽然用很轻很轻的声音问了他一句： 赌啊？ 展昭一愣，看他，就见他绿衣微微一笑： 不是赌，是危机感。 说着，诸葛吕仪戳了戳还有些呆愣的展昭的腮帮子： 醋猫啊，你可长点心吧。 叶星的到来可谓是起到了力挽狂澜的作用，原本一触即发的乱局被他稳定住了。一夜夫人的尸体被送到了衙门的仵作房里，展昭也从客栈跑了出来，跟许县的县令说了一下情况。许县的县令官阶远远没有展昭高，当然什么都听他的了，在仵作房里准备好了冰棺，将一夜夫人的尸体安放好。整个过程展昭都在叶星的眼前坐的，两人也没什么交流，但却是挺默契。白玉堂也并没给他俩介绍，但是叶星似乎知道展昭是谁。等一切忙完，叶星站在棺材边无奈地看着叶夫人的遗容。展昭走到仵作房外边望着里边，身边白玉堂走了上来，展昭看了看他，白玉堂轻轻拍拍他肩膀： 无需担心。 没过多久，外头包大人的车马来了，公孙带着小四子提着小药箱准备验尸。包大人和庞太师下车，赵普也走下了车子，身后的一辆马车里车帘一挑，殷兰辞和陆雪儿走了下来。门口好多江湖人都在围观。殷兰辞和陆雪儿是自愿来衙门配合调查的，他俩说在查明一夜夫人的死因之前，他俩是主要的嫌疑人，可以在衙门接受监视，等洗清了嫌疑之后再离开。江湖人面面相觑，这事情的发展出乎众人的预料，换句话说，这是讲道理的结果。殷兰辞和陆雪儿这两个人，除非他俩自愿，不然是谁都没法让他来衙门的。但叶星很讲道理，所以两位前辈也很给他面子。所谓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江湖并不是叫嚣着喊打喊杀才被称之为江湖的。 公孙和几位郎中仵作一起进入了仵作房，开始仔细的验尸。众人都在门口等着，白玉堂坐在桌边喝茶，展昭就站在仵作房门口，而站在他身边的是叶星。大概半个时辰之后，公孙他们走了出来，几个仵作向包大人一拱手。 叶夫人是中毒死的， 可能查到是何种毒，如何中的毒，什么时候死的。 几个郎中和仵作包括公孙显然是达成了一致的意见。 我们起先检查叶夫人的尸体，发现她没有任何外伤，也没有任何内伤，看着像是自然死亡的，但经过仔细检查发现叶夫人的指尖有一个细微的伤口，似乎是新伤，像是被什么利刃划伤的。 伤口的四周围有一点毒物的残留，具体是什么毒物还需要查证。我们想做个实验。 应天府最好的老郎中陈郎中看着包拯，众人都等着看是什么试验。这时公孙看向叶星， 少帮主，可否抓一只老鼠来。 叶星想了想，让手下去弄了一只老鼠过来。那只老鼠被关在笼子里动来动去，陈郎中拿着一根银针走上前。 这根针上有昨天一夜夫人手指上残留的毒药。 说着陈郎中扎了那只老鼠一下。众人等待着，大概过了一炷香左右的时间，那老鼠突然睡下不动弹了，感觉就好像只是睡着了，但是再一查看发现那老鼠已经死了。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